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翻嚟第三節嘅大香港早晨，咁呢一節咧就講講一個選舉相關嘅話題咁樣。咁樣咧早前咧就有個新聞啦，咁樣或者個消息啦，咁就係講緊咧就係一啲關於選舉部署嘅嘢嘅。咁樣咧，因為咧譬如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你哋嗰張選票係點撚樣啦。咁因為咧選票嚟到講咧，咁佢就上面有幾個資料嘅，即係你入去選票咧就係、是其實係英軍，你有冇投過票？其實喺香港有，即係咁佢好撚大張咁樣啦。咁跟住之後會有唔同嘅即係地區直選啊，地區直選有唔同嘅候選人。咁有嗰個候選人嘅 number 啦、樣啦、名啦，咁嗰張嗰個樣就係嗰啲證件相嗰啲樣啦，咁樣啦，咁係我研究下今年點影先。 批唔批？ 耶！ 好似冇话批唔批噶嘛？你记唔记得？好似冇，佢净系有个，佢净系有嗰啲嘅 size 啊、底嗰啲要求嘅啫嘛。 好似 唔可以咁样噶嘛？其实可以咁样。 我睇下先 ，check 下先 ，check 下先。 佢冇限定你表情。 我谂 应该系跟 passport 相嗰个标准嘅，佢唔会俾你搞咁多嘢。譬如微笑都唔可以笑太大嘅。 系咩？ 即系唔可以依起棚牙笑。 我选举点解唔可以笑？我选举唔可以笑，我选举我最大嘅杀最大嘅武器就是我笑容， 笑 容，唔俾我笑啊咁样，咁你应该可以帮我咁样啊，戴晒戒指啊， 上啲金牙 代表音乐界， 应该净系可以有个头嘅啦，我估。 咁啊，有张相啦，咁另外咧，跟住咧就有个位咧就叫做政治联系嘅咁样，政治联系，咁就嗰个政治联系嘅意思即系你有冇一个标记，有一个系啦标记。logo 啦，去代表住你嗰、那个所属嘅政党。咁点解嗰个名咧，即系嗰嚿嘢咧叫做政治联系咧？点解叫政治联系咧？因为香港系冇政党噶嘛，其实香港系冇政党法噶嘛。咁所以其实香港嗰啲政党全部都系一系就註冊咗個公司啊，一係就註冊咗做 社團 啊嗰啲咁樣噶嘛，咁所以就總之你就聯係一個組織，聯係一個政團咁樣，咁就叫做政治聯係咁樣啦。咁樣咧就嗰樣嘢咧就要申請嘅，就要申請嘅。你要去所謂申請嘅意思就係你要註冊，話俾佢聽，我用邊一個 logo 嚟到代表我所屬嗰一個咁樣嘅組織，或者個組織你要去入紙去選舉事務處申請，就係話嗱呢一個。是一个注册了 的政治联系来的，那这个 logo 就可以出现在个选票上。那这个是有用的，这个有用的。那因为譬如你第一啦，尤其是对于一些複雜嘅選舉情況嘅地方啦，因為有啲地方就係選人嘅，有啲地方咧就選黨嘅，唔係應該有啲選民就選人嘅，有啲選民就選黨嘅，咁有啲選民係佢對一啲民主黨好多呢啲咁嘅選民嘅，因為民主黨個歷史好長啦，咁亦都係尤其是係由80年代開始支持司徒華、李柱銘嗰啲人，佢哋係投黨嘅嘛，佢哋總之覺得就係話啊，我哋支持咗咁耐民主黨就代表民主啦，咁樣佢哋嘅腦可能有啲唔知啦，有水定咩潮濕啊？咁跟住佢就總之覺得民主黨係代表民主啊，咁於是乎咪揀黨投嘅啫嘛。咁所以你有民主黨嗰個 logo， 佢哋去選票睇，咁你又唔撚記得嘅喎，係咪先？即係好老實講，有啲嗰啲琴日我唔知做節目都講鳩錯咗有個民主黨嘅人啦，唔知尹兆堅定係同邊個我都撈鳩亂啦。咁你譬如民建聯嗰啲可能亦都係有啲新嘅人都。你可能都需要個黨名去令到佢哋嗰啲咁樣嘅鐵票知道投邊個啦，如果唔係佢哋都唔知道啦。咁如果你即係喺選票上面嗰一瞬間，你或者係又或者對於遊離選民嚟到講啊，佢其實冇乜心水嘅，都冇乜政治立場嘅，入到去佢淨係嗰日落街。 就是、吃早餐看到、欸、有賺在拉住旗在吵啊，投邊個投邊個，哦，今天好像投票咁樣，咁特登啊，佢順手問下啦，誒細路投票站喺邊啊？誒、欸、好近嘅嗰啲，過去投個票啊，咁、哦、我搞好耐噶，唔會嘥十分鐘啊，咁樣啊，誒、欸、都好啦。为民主出一分力 啊！连嗰日投票都唔知道，但系为民主出一分力。 哎，为民主出一分力咧，咁啊行过，咁行过，一行入去死啦！投边个好咧？咁样，咁然之后就打开嗰张选票，咁啊睇下边个样熟咯，边个名熟咯。如果样又唔熟，名又唔熟，咁啊，诶睇下佢党，诶、哎、呢、這个都几好嘅，上次吓、啊、元帥都出好多力嘅，呢、這个民建联跟住就吸落去啦，跟住就吸落去啦。咁所以咧，政治联系咧，都对嗰个选情咧，其实尤其是对于游离选票或者一啲只系跟随诶佢对一啲党嘅笼统嘅认知咧，都系有帮助嘅，有帮助嘅。咁冇咗个政治联系，有冇会唔会好大影响咧？对于我哋呢啲。譬如我哋呢啲年期好短啦、啊，即係我哋如果公民都係成立咗幾年噶嘛，普羅政治學院都係幾年噶嘛，咁同埋普羅政治學院都唔即係都唔係靠普羅政治學院噶啦，對有黃毓民個名呢下邊、嗯，即係黃毓民個名後邊轉撚咗做 人民力量 咁 樣， 轉撚咗做維園衝鋒咁樣都冇人理得，即係你如果投票，你忽然間見到黃毓民後邊嘅政治聯繫維園衝鋒，佢都唔理噶，佢冇人會睇到嗰一 part 噶啦嘛，咁樣黃毓民個名就夠曬啦咁樣，咁復興會咁樣，陳雲復興會咁樣，咁啊復興會就亦都就都唔係話好大影響。咁但係個影響係乜嘢咧？個影響係乜嘢咧？就係、是如果有個 logo 嘅話咧，如果你本身有個政治聯繫，有你落到個政治聯繫，咁喺選舉宣傳上面咧，就會有多一樣嘢方便你去做。譬如就係話我已經登記咗呢一個呢一種咁呢、這個公仔就係作為我哋嘅色記啦咁樣。咁我喺好多嘅宣傳，無論係入屋文宣啊、派街單張或者做影片啊，我都可以以嗰個圖像作為藍本。有時宣傳嘅嘢唔係，有時宣傳嘅嘢唔係淨係一定硬骨，我做緊嗰樣嘢就宣傳嗰樣嘢，即係譬如我都會出啲熱狗公仔啊，或者我哋有啲符號啊，譬如陳雲風火輪啊咁樣。咁你有時係想借某一個嘅 image 某一個形象去扣連某一種嘅想像，然之後再希望嗰種想像可以扣連到嗰個候選人或者嗰個行動咁樣。咁你如果有個政治聯繫嘅 logo， 咁就會比較方便啲咯咁樣。咁樣咧就係、是我哋其實要公民之前都冇做嘅，咁都係咁都係而家去到即係因為我哋要公民嘅朵大啦咁樣，咁同埋我哋做街站，其實你即係你見到嗰四個毛筆字，你就知係要公民㗎啦，係咪先？咁所以係其而家好多都抄我哋㗎，而家好多都將自己個政黨轉撚咗做毛筆字啊、作料啊啲咁樣，咁但係你基本上你第一個印象你都見到，總之你見到熱血嗰兩個毛筆字，咁你就知道係要公民㗎啦咁樣。咁所以有翻嗰個政治聯繫，咁就你變咗係起碼就算有人投票咗，佢起碼佢完全冇心水，呢班搞事嘅，而家都要搞事啦，咁抌都抌落去啦，咁樣，咁就對我哋都有啲幫助啊，咁樣。咁普羅政治學院啦，議會公民啦，都做咗嗰、那個普羅政治學院唔係就係議會公民啦，議會公民都做咗嗰個政治聯繫嘅登記啦，嗰、那個即係定名嗰個團體個標誌嗰個登記就已經做咗。咁但係咧就有個消息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是、咧復興會嘅 logo 是註冊失敗了的，註冊失敗了的。其實呢就不只是復興會註冊失敗了，之前呢都有些報道呢就是講這些這樣的不同的政黨去做這些這樣的政治聯繫的登記、香港眾志都做不到、香港眾志做不到的原因就是因為他、 未有註冊團體，他不是註冊團體， 因為他沒有團體沒有公司、但是其實呢雖然香港眾志這一樣東西本身是、註冊不到，但其實你有另一個方法的，就是你可以個人啦，或者係用其他同你相關嘅組織同埋公司，你去登記都係得嘅，你都係得嘅咁樣。咁但係咧復興會嘅情況係同樣嘅，就係、是、香港復興會其實咧都係冇辦法做到呢個咁樣嘅社團登記嘅。因為嗰個綱領嘅問題啦，亦都因為復興香港嘅問題啦，復興香港可能就已經足以令到佢冇辦法去做到呢個咁嘅社團登記啦。咁所以咧，然之後咧係就嘗試用另一個方法去登記，咁跟住就同呢個選舉事務處周旋啦。咁但係咧早前咧，我哋就收到一個消息咧，就係咧 reject 咗呢個香港嘅 復興會嗰個登記嘅。咁、那個 reject 嘅理由係乜嘢呢？就係睇一睇啦。嗰、那個 reject 嘅理由咧就係、是、呢、這個都值得攞出嚟講一講嘅。那個 reject 嘅理由咧就話咧，佢話就住貴團體咧喺選舉上面咧印上呢個定名團體嘅標誌嘅登記咧，咁選管會咧就考慮到貴團體嘅申請之後咧，就致函就話咧，因為咧根據呢一個咁嘅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嘅規例第五十 第五百四十 一 第 M 章 第五四一 M 章第十二條嘅二 B 咁樣咧，選管會咧就拒絕咗呢一個咁樣嘅登記申請，咁樣咧而家就正式咧就嘅郵寄咧就係、是、通知翻嚇呢個咁樣嘅我哋呢個組織咁樣，咁啊以此咧就係、是、關注啦咁樣。好啦，咁啊重點係咩咧？個重點就係五四一 M 章第十二條係乜嘢咧？咁樣，咁、那個五四一 M 章 十二 B 嘅 係啊，係個內容係咩咧？就係、是、喂，就梗、是、係你讀啦，我包睇到咩仆街。 有關標誌與任何其他人的標誌非常相近，以致有關標誌相當可能會與該名其他人的標誌混淆，或相當可能被誤會為該名其他人的標誌。 係啦，咁佢講緊嘅咩就係乜？佢講緊嘅就係乜嘢咧？佢就係講緊復興會個標誌咧，就同其他嘅標誌咧，其他嘅標誌咧太過接近啦，咁樣係話好似啦咁樣。咁呢個就係香港復興會嘅標誌啦。嗱，香港復興會嘅標誌咧，事實上咧的而且確咧係個設計嗰、那個成個圖像咧係源自於呢一個咁樣嘅原本香港嗰個咁樣嘅 香港盾徽 嗰、那個、那個港徽嚟設計，咁亦都有嗰個龍獅嘅設計喺入邊啦，咁但係咧嗰個唔 exactly 係一個龍獅旗或者係龍獅徽號嗰個咁樣嘅組合嚟嘅。OK， 你俾我睇翻嚇，呢、這、一個咧就係啦，佢本身係有香港嗰個盾啦，香港盾啦，上面都有帆船啦，都有龍獅啦，咁但係咧頂頭嘅呢個咁樣嘅原本就係另一隻獅子，將呢個咁樣嘅東方之珠咧由呢個咁樣嘅大清嗰條龍咧交去呢、這個咁樣嘅英國手上面咧、就轉咗就係固定喺個盾牌上面嘅一粒嘅呢個咁樣嘅東方之珠，再加上有呢個咁樣嘅呢、這個咁樣嘅火喺後面啦，咁然之後下面咧亦都加咗呢一個咁樣嘅香港復興會嘅字樣喺度嘅咁樣，咁佢係根據住佢的而且確係會有呢一個咁樣嘅港英嗰個咁樣嘅香港當年嗰個咁樣嘅徽盾徽嗰個咁樣嘅元素喺入邊，但入邊咧就抽取咗一啲殖民地嘅元素，抽走咗殖民地嘅元素，將佢改裝成為咗一個而家呢一個咁樣嘅復興會嘅龍獅徽號咁樣。咁我哋而家喺街道做緊嗰啲宣傳啦，或者啲單張啊、直翻啦，又或者係呢、這個咁樣嘅葉普城咁樣嘅各樣嘅宣傳，都係用緊呢個咁嘅徽號嘅。OK， 好啦，睇翻呢個咁樣嘅香港嗰個盾徽啊，嗱、那個變化唔同就係佢哋嗰條龍同埋獅子咧就企喺嗰個島上面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呢一個咁樣嘅獅子咧就將嗰個豬咧就轉由嗰個龍咧就轉個獅子嗰度啦，咁都係有嗰個盾牌喺度嘅，但係盾牌上面咧港英嗰個盾徽嗰個盾牌咧上面咧就有個皇冠喺度嘅咁樣。好啦，嗱你話呢兩個 logo 似唔似咧？即係我哋而家唔係討論緊創作啊 ，OK？ 嗱，要大家要搞清楚啊，我哋而家唔係討論緊創作啊，即係。你話嗰兩個 logo 似定唔似？佢當然有相似嘅地方，佢個 pattern 啊，同埋佢嘅元素係有相似嘅地方。咁但係如果根據呢一個咁樣嘅商標註冊嘅角度嚟到講咧，佢嘅改動咧喺商標註冊上面嚟到講咧，我覺得咧即係嗰個改動咧都足以形成係另一個商標。咁因為中間嘅 element 係徹底地唔同咗噶嘛。咁但係你話佢有冇一個接近嘅地方？佢當然係有咧，因為嗰個相似嘅地方係有佢嘅政治嘅意味喺度噶嘛。咁所以。如果用呢一個咁嘅選舉條例嗰一個咁樣嘅咩話嗰個 五四一 M 嘅十二 B 咁就係講緊就係話咧，如果佢嗰個嘅宿舍或者姓名佢同嗰一個嘅其他嘅組織好相近嘅話咧，以致到大家係會混淆咗其他嘅名稱嘅名稱或者宿舍嘅話咧，又或者如果係可能相當會誤會該名其他人嘅姓名或者嘅姓名宿舍。嘅名稱宿舍嘅話咧，係會受到混淆嘅話咧，就會拒絕申請嘅啦。 係啦，好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個講法係含糊嘅，因為你話似就唔得，咁 咁人民力量夠似我要公民啦，係咪先？你 ban 撚咗人民力量去啦，係咪先？咁你如果你話似就唔得嘅話，咁有好多都似嘅喎。咁你係根據你係咪根據商標註冊條例嗰個標準係註冊個商標，或者已經係定名註冊商標嗰啲先至可以用咧？咁又唔係啊嘛。咁嗰個係一個你嘅判斷嚟嘅喎。同埋喂，如果要我去講呢個問題嘅話，你話佢似，你話似乜嘢啫？佢咪就係似殖民地，即、就、係、是、英國殖民地嘅港英徽號啫嘛。咁、好啦，咁但係呢樣嘢係已經唔存在㗎啦嘛。 係而家冇其他人用呢一個 logo。 呢個徽號而家係唔存在㗎嘛？ 唔會混淆到同唔會同其他人混淆到咯。 你而家冇一個組織，你以前就係港英嘅政府有呢個徽號啫，係咪先？你而家你俾翻我睇，你以前呢一個係以前港英政府嘅一個徽號嚟㗎嘛？咁但係港英政府係唔存在㗎嘛？佢已經唔存在嗰個徽號，咁而家冇人用噶啦嘛，冇個團體係會用呢樣嘢噶嘛，咁你都唔會混淆，亦都唔會撞咗第二啲噶嘛，係咪先？咁你會混淆，同埋你驚混淆係乜嘢咧？你係咪驚人哋覺得投票俾陳雲就係支持呢個港英殖民地咧？ 嗯， 咁但係又真係有呢個效果喎。支持港英殖民地嘅人有多數投票陳雲喎，我覺得咁樣，即係呢一個係我覺得係有一個有嘅政治因素嘅意味喺度。即係如果你要我去判斷嘅話，佢就係驚你個 logo 令人聯想起殖民地，令人聯想起港英殖民地啊！即係而家都係殖民地，而家中共殖民地。佢驚呢個 logo 令人聯想到呢個港英殖民地，於是乎就 ban 呢個 logo。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事實上唔係話似嘅 logo 就唔俾用嘅。我舉另一個例子咧，就係另一個啱啱批咗一個咁樣。嘅註冊嘅登記嘅 logo 咧，就係除咗有好多一大扎嘅組織啊社團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咧係以個人去登記嘅一個 logo 嘅。咁、那個個人登記嘅 logo 就係梁福源登記嘅 logo。梁福源登記嘅 logo 咧就登記咗一個 邊個係梁福源 logo 啊？ 綠色嗰、那個 係 畫面嘅右邊嗰、那個、畫面右邊嗰個咧綠色嗰、那個好似有一個圓字。圓字咁樣嘅、即係一元復始個圓字，然之後將個圓轉咗做一個類似人形咁樣啊，將嗰個頂上面嗰個畫咧變咗做圓形嗰個人頭咁樣嘅一個logo 咧，就係、是、梁福源嘅 logo 嚟嘅。而梁福源呢個 logo 咧係同元朗區議會嘅 logo 咧係差唔多係一樣嘅，係、差唔多係一樣嘅。咁而個分別就係咩咧？就係、是、都係用個圓字。都是用個圓字嚟到扮一個人，係啦，用即係佢既係一個人嘅圖像啦，亦係一個、中文字嘅圓字啦咁樣。咁分別就係咩？就係、元朗區議會嗰個咧，就係、企直喺度嘅。梁福源咧就擘大個鼻俾人睇嘅。咁唯一嘅分即係擘大少少啦，擘大少少。即係梁福源就意思就係話我。同元朗都一樣，但我就低調啲咁樣。咁呢個就係、 是、佢中間嗰夾得夾得緊啲嘅， 緊啲 緊緻啲嘅， 緊緻啲。 係元朗區議會個鬆少少， 係你先留意到呢啲咁嘅撚屌嘢。咁係嗱，你如果你話相似嘅話，呢兩個唔撚相似，你俾我睇翻，俾大家睇翻，呢兩個直頭一樣咁仔啦，係咪先？ 梁福源嗰個隻腳翹唔到上頭咯， 係啦，佢即係拉筋拉得冇咁好嗰啲咁樣，係爭得少少啫嘛，係爭少。如果你話相似都唔可以嘅話，咁呢個照計都唔可以啊。但係事實上，梁福源呢個係批咗噶嘛，同埋佢係相似緊一個而家用緊嘅元朗區議會嘅 logo 噶嘛。OK， 嗱，我唔係質疑話你呢個標準係咪話，即係譬如你話係咪，如果相似係唔用得嘅。如果有相似嘅徽號 logo 係唔用得嘅，咁你可以有個咁嘅標準，你可以有個咁嘅標準。但係當梁福源呢一個係同而家元朗區議會而家用緊嘅 logo 係一樣嘅時候，好啦，你俾我睇翻復興會同埋港英嗰個啦。咁復興會呢一個你話都係同港英係相似嘅，咁好啦，咁但係港英嗰個徽號已經唔存在㗎啦嘛，而元朗區議會嗰個係仲用緊㗎嘛，仲係你而家政府入邊嘅部門嚟㗎嘛，好啦，而港英似你話相似港英盾徽嗰個香港復興會嘅 logo 唔用得，但係梁福源嗰個似元朗區議會嗰個用得，咁我只能夠話一個政治判斷咯。我只能夠話一個政治判斷咯，即係你個 logo 似同唔似就冇一個劃一嘅標準嘅，係你睇嘅啫。你覺得似就得，你覺得唔似就唔得。好啦，而你覺得似定係唔似？似元朗係建制嘅。建制系統嘅，就算似元朗區議會都冇所謂。但係當佢係本土派嘅時候，似港英，而嗰個港英嗰個徽號係已經冇人用噶啦，港英政府係已經消失咗啦。咁樣嘅情況都係唔俾用。咁你問我嘅話，我覺得梗係一個政治判斷啦。OK， 咁呢個就係、 關於呢一個咁樣嘅選舉，而家新東嗰個團隊，亦即係話我哋葉普城入面嘅香港復興會嚇主打新東嘅，而家面對到嘅狀況啦。咁所以咧，嚟緊嘅選舉咧，就係、是、對陳雲老師，如果假設陳雲老師參選，都有啲影響嘅，都有啲影響，因為冇咗復興會嘅 logo 咧，就嗰張選票上面咧就有少少難認，有少少難認。點解難認呢？就是因為陳雲老師咧。就並不是叫陳雲的、哦、因為陳雲老師的名字叫陳雲根，還有那個寫法呢也不是我們一般那個雲字的寫法的、嗯、因為陳雲老師的、那個名字的寫法是有少少複雜的樣，你今晚如果他做本土論壇的時候你可以請教他，所以呢在選票上面你是比較難少少認到他的名字樣呢，就再加上就沒有那個復興會的 logo 啦，咁樣，咁、嗯、所以咧就係、是、新東嗰個情況咧就有少少，有少少包勁嘅而家，即係有少少惡劣嘅情況嘅、嗯、，OK， 咁就大家就注意一下啦，咁樣，咁係相關嘅話題就係咩？又提一次啦，就係、是、咧，我哋嚟緊咧就會搞一個咁樣嘅香港嘅國旗嘅比賽啦，咁樣雖然係話就話相關咧，其實又唔係好相關，咁但係唔係我諗起又提一提嘅，唔係所以即係標記呢樣嘢其實係重要嘅、嗯，標記一樣嘢係重要嘅，咁我都希望可以做到一個香港建國運動嘅標記啦。咁所以咧嚟緊咧就係呢一個咁樣嘅今個月嘅12號咧，就係、是、我哋呢個咁樣嘅國旗比賽嘅香港國旗比賽、香港國旗設計比賽嘅截止日期。咁咧就係幫我揾翻條 link 貼翻喺 chat room 咁樣，就大家等知道嗰個登記啊、報名係點樣做。咁就係收到唔少嘅稿件，但我希望再見到多啲咁樣，咁就同埋就希望有更多突破性的設計啦，咁樣大家去比較啊。12號收曬稿之後咧，我哋就會開放喺熱血時報嘅網站咧，俾大家投票。咁然之後咧，得獎嘅作品咧，我哋就會喺71當日咧，就喺呢個咁嘅循道衞理，我哋嗰、那個集會嘅地點嗰度咧，就升起我哋呢個咁樣嘅香港嘅國旗。OK， 咁啊，大家關注啦。好，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